随着你那爱与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心狠泪人。 好似我哋节目咧，有陈洁玲嘅呢首《星夜星辰》。今日睇翻呢个天文台嘅画面咧，嘅字数好多，咁啊，应该系会多一啲嘅详细嘅情况，又话有雨啊等等吓。睇睇先，与度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部分嘅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在上午五点钟，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6公里，大致是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三四骤雨系减少。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5:45。咁啊，大家出门都要多多留意呢个天气嘅情况吓。可能你在沙田區話今朝早係即係4:00到咧都有幾大雨啊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4，強度係屬於中等。呢一首歌嘅引子同頭先聽《星夜星塵》嘅引子開頭咧都幾相似啊！这首是耳熟能详，印尼多年前的佳作之一，《明日话今天》。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是做个预算，梦幻是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在那天边良田，实在 来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千年，千年又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明日话今天是改自日本歌，嗰阵时咧好兴中词日曲吓，七年嘅时候细川高治嘅一首歌，香港我哋呢边就有改咗呢一首，都是好成功嘅一首歌吓。咁有时咧就系啲任何嘢都系噶啦，啊呢度抄啲，嗰度抄啲，咁但系其实就攞咗人哋取人之长，系将佢更加发扬光大嘅角度去睇都得嘅。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啊嘛，我哋嘅节目开始咗十零分钟，而家五点十六分半啊。B 哥哥，钟镇涛。 听尽了伤心话，仍未想转身去。 痴心的一句， 仍痴痴的想讲多一句或半句。无奈言辞未说。一点眼泪已先行，带出悲酸苦痛一起共占此身躯。我为抹点点泪，无奈得转身去。回身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谁料模糊视线。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泪，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仍然深深爱他，在海角天边向萧萧风雨狂呼这一句。带着这痴心泪， 泪陪着我天边去，寻找他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为何模糊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泪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让风吹送出含情眼泪， B 哥哥，另外就仲有呢个谭咏麟，两位当年嘅 One Love 队嘅主音歌手，其实都真系各有特色，各有 fans。钟镇涛都唱落好多好靓嘅情歌，其实不过亦都有一段时间就系伦嘅风头劲好多吓，阿伦亦都有好多靓嘅歌曲咧，风魔好多嘅乐迷。咁但系 B 哥哥都不弱嘅，头先嗰首都系其中一首出色嘅情歌之一吓。咁咧就睇翻 Facebook 咧，亦都好多时咧有啲忠实嘅 fans 咧就会喺嗰度即系留言啦，一啲嘅意见啊、赞赏嘅有，弹嘅都有，咁啊一一都要接受嘅，咁啊要睇下人哋一啲嘅字句先知道自己点样去改进啦。咁有位咧应该系最忠实嘅 fans 嚟噶啦，佢就系署名系 LGLC， 咁我跟住又见到有一个姓何嘅字眼，我估系啦吓。咁唔緊要啦，即係你又知道我講邊個啦，即係如果係個當事人啦，咁你呢就係問喺24號朝頭早嘅時候呢第一首英文歌係乜嘢，咁嗰首呢我翻 check 翻，因為我日播咁多歌都唔記得嘅，但我睇返嘅資料記錄啦，係啦，就係、是、電影《闊少爺》嘅主題歌曲 Best That You Can Do， 咁呢隻歌亦都係一啲即係鼓勵嘅有勵志性嘅歌曲，通常我都會播呢一類咁嘅歌，聽落有朝氣，尤其是朝頭早嗬，一日之計在於晨。多謝你嚇，咁有時我或者係播歌嘅時候忘記講歌名，又或者時間嘅關係講唔到歌名都有嘅。咁另外咧，你都提及到咧，就係即係應該係喺24、23即係嗰兩日咧，應該係。睇翻嗰啲日子，其實你就講話喺兩日嘅分享咧，操練加埋呢個營養咧，運動加埋飲食，咁應該係指雷博士同埋林思維啦嚇。兩個其實都真係好啱嘅，佢哋啲主題嘅內容。咁你都提及話咧，啊呢兩個咧就相劍合璧，天下無敵。咁啊，證明咧你都係比較都幾中意聽佢哋兩個主持嘅一啲嘅健康嘅節目。但其实实质上咧，其他好多咧，其他嗰啲即系星期二、星期一嗰啲咧，都有各有特色噶嗬。咁你就多谢我哋啦，几位主持人咧就系主持落力，人人得益，个个积极，有能有力，有知有识咁样。有啲几押韵嘅嘢，咁你就唔好误会，以为我黄色啊，其实冇谂过呢样嘢，你唔讲冇谂过。其他嘅 fans 们啊，你哋如果系有睇呢个前半。嘅專業清晨上嚟咧，都可以隨時喺度咧寫上你哋嘅心聲，有啲咩同我講都得噶。5:23。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32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5:09。Slip and slide。 and slide away I go. Oh, oh, slip and slide away I go into a dream. Now they say that dreams are just for fools. Well, I bet you fools made up those rules. So never mind what they say, just slip and slide away, 'cause it's okay. 刚刚听的这首来自 Laura Allen 的 Slip and Slide， 还有大概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有新闻报道啊。以后这首歌呢平时听的机会呢就较为少了。找回呢四朵金花里面的歌曲叫做朋友。 让心灵交流，像一对恋人在人生旅途真诚地互助，走上锦绣前程。 这是个爱的人生，人人都需要勇气。这是个爱的世界，让我们献出爱心。 轻轻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让心灵交流，像一对恋人在人生旅途真诚地互助，走上锦绣前程。让我们轻轻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让心灵交流，像一对恋人在人生旅途真诚地互助，走上锦绣前程。 这是个爱的人生，人人都需要

你就食菇。点解咁样做呢？因为重点呢就是吸收维他命 D。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一翻工嘅精神点啦吓？一系咧整个好，可能好极端个。时间系非常之足够啦，星期六日假使有两日嘅话咧，咁啊时间相当之充足，你中意点都得。如果你玩到好癫嘅话咧，就冇乜精神，所以咧礼拜一翻工会攰。但系都有啲人可能系啊呢两天咧都有足够嘅时间俾自己休养生息，休息咧就为咗走更远嘅路啊嘛，呢一点系好紧要嘅，所以咧休息工作再工作啊，又休息呢啲系一定要咁样样去。俾自己一个方式去生活嘅，又可以休息嘅时候可以松弛一下，唔需要有平时嗰种工作嘅紧张，嗰种嘅疲劳啊。咁上下嘅时候唞唞，你又想再工作喎？人就系咁样嘅。如果冇嘢做咧，你又会觉得好闷。咁啊，成日喺度呢个工作期间，你又话觉得好攰，所以又需要休息。呢啲嘅俾自己一个唔同嗰个环境咧，系令到自己嗰个心情啊。嗰、那個嘅思維上咧都會好啲，唔係攣死喺個位嗰度，係咪啊？今日咧就係五月份嘅最後一日啦，五月三十一號，農曆係四月二十一，星期一嘅清晨五點三十七分。留意啊，仲有呢個雷暴警告，有限時間。暂时去到五点四十五分啦。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我，真当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真只说可真。不讲谎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做人啊。万众情过话，快乐多失人，敢想敢当敢说每段老实话。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 卢冠廷的《快乐老实人》，卢冠廷的歌曲很多其实都很有特色的，在写曲那方面或者在歌词那方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有个最佳拍档就是他太太，写的歌词都会有一些即是有些深度，有些意思这样。可能以前的歌呢，你听下去觉得怎样是啊好顺意啊这样。但有时呢你搭落啲歌词呢，再即是去諗真啲嘅时候呢，就有啲系有啲警示嘅嘢啊，或者我哋人生所遇到嘅嘢。所以听歌嘅时候呢，睇你有一种咩嘅心情。平时你就觉得系啊听下啲 melody 啊，听下个人唱得好唔好。但有冇搭真啲歌词呢，原来有时呢睇住啲歌词呢，即是虽然我哋只系听惯咗广东话。咁但系你如果攞住个歌词去睇嘅时候呢，你就会更加是明多深一层，就知道个意思是怎样。眉头不再猛皱，我就咁听歌名咧都知啦吓，皱咁多眉头咧，有好多皱纹啦，个人会系苍老啲嘅。咁咧，我哋要笑多啲，开心啲咧，个心境愉快咧，都会由内而影响外嘅吓。一啲基本嘅嘢，我哋又想成日话保持青春，当然就唔可以啦。嗰、那个心境青春你系可以嘅，而你将你嗰个表面嗰个样子啊，或者肌肤嘅年龄咧，成日都话咧，如果你去好多时咧，去一啲嘅化妆品部门啦，或者啲护肤品部门咧，会同你测试一啲皮肤嘅年龄啊，咁就会系知道哇，你就会觉得系好年轻噶咁样。咁好多时候我应该有一段时间呢都好多年冇去啦，几年到啦。咁间唔中去经过过呢，我都以前係常常去买佢一啲健康食品啦，或者一啲护肤嘢啦。咁佢就会同我 check 下啲肌肤嘅年龄。咁呢就係通常呢 我肌肤年龄都是廿零岁嘅，我实际年龄梗系唔系啦，但系肌肤嚟噶嘛嘢。咁啊呢一样嘢咧，我好多时都系话好多谢，就是、我妈妈俾我一个即系先天嘅一个优厚啊，即系肌肤上咧系 OK 嘅。平时我冇乜点护肤，其实即系间中你都需要啦，譬如天气干燥啊，哇，即系好唔舒服嗰种感觉啦，你个面系紧住晒嘅，啲个手咧都好唔舒服啦。即系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就会护肤嘅。你话我平时去做什么咩？嗰啲叫系敷个 mask 啦，做面膜啊嗰啲啊，我真系极少。其实我都系一个几懒嘅人喺呢方面，就好少去花好多时间咧去做呢啲嘢。咁基本上咧就系即系好基本嘅啲做法，有需要先做啦。咁平时食嘢咧，多数可能会比较清淡啲，可能呢个都有一个护肤嘅方法之一。当然一个重点就系都要保持心境乐观啊。无论你遇到啲咩嘅开心唔开心嘅嘢，开心啊梗系好啦，唔开心你一定会系沉一阵子。咁嗰阵子系需要嘅，因为你嗰个唔开心嘅情绪你都要抒发嘅。抒发过后就继续向前走啦，呢个都系做人养生之道啊！早晨，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咧就系雨一度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本港方面，今朝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嘅雨量。喺上昼五点钟，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6公里，大致是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星期三、星期四骤雨是会减少的。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这几天的情况有雨，大家都要常备一把遮准备啊。5:49。 从来没说过我理想有几高，为求事实去看，就去做，曾经的关心没走怨恨，从此肯关心哪管远近，但求尽心尽心。从来未听说世间一切美好，然而人在世界，谁能抹去路，谁孤单一生去问，心中声音也许太笨，但能全真。回望去无后悔，奋斗已学会，前望去默默面对，再去追寻，哪怕累。 达明一派呢一对组合，大家都各自发挥咗自己嘅所长而合作。呢一首歌系以前嘅其中一首出色嘅作品之一啦。歌名叫做《继续追寻》，追寻你嘅梦想。 回望去，无后悔，奋斗已学会。望去，猛面对，再去追寻，哪怕累，从来未看透。

要真女人。Every man needs a woman， 若你愿得到真解放，就让彼此的心百分百留我。 实力兼偶像 Sally 叶倩文，呢啲歌曲都好考佢嘅唱功啊！对佢嚟讲毫无疑问啦、啊，佢嘅歌曲叫做《真女人》。一间六点新闻之后，我哋有钟志光今日会讲成语。犀利叶倩文嘅真女人，温度系提升咗，而家30度，转头见。 事期间出席记者会，佢话每次见到记者会或者参与其中嘅时候，就会觉得其他人唔关心运动员嘅心理健康，认为球员永远只系被问一啲被问过好多次嘅问题，或者一啲会令到球员质疑自己嘅问题，佢唔想其他人有机会质疑佢。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同四骤雨减少。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六点后啦，我哋呢个环节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五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一咧，喺我身边就系阿钟仔钟志光啦。早晨，钟仔。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各位朋友，如果咧有睇到咧，就钱佩兴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我哋有拍过预告片啦。钟仔都已经讲咗话，系啊，我哋呢次咧就讲一个成语同埋嗰个古仔咧。都幾好笑喎！ 係啊， 係啊。 咁大家知啦，睇過預告片啊，未睇預告片咧唔緊要啊。而家話俾大家聽，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講一句成語咧，叫病入膏肓 啊。大家一定讀過噶啦，不過有啲人咧特登係讀錯字嘅喎 嚇。係啊，因為方字同盲字咧就下低從個月字或者係個木字咧就係嘅分別啦嚇。不過呢度咧，我先插少少咧，就講講成語啊。 係， 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咧係講呢個既往幾復嘅時候咧，就講到用唔用典故啦嚇。咁講到典故咧，其實成語就係典故嚟嘅。咁如果你話咧，我哋寫文章咧，係如果完全唔用典故咧，我覺得有時對於嗰個文字方面咧，就係冇咁著數啊。因為著數者也咧，即係原本我四個字用一句成語，就講咗好深嘅含義。咁但係如果我唔用成語咧，我要花可能要20个字、25个字先至讲得到 所以咧就一定要读成语就咁解啦。我哋细路仔嘅时候读吓，先生都要背噶嘛。 系啊， 如果你背到熟晒又熟知个古仔咧，以后你喺作文嘅时候就系写啲成语出嚟，已经胜过你讲千言万语。 其实真系好好用嘅，不过咧我对于呢个而家一般学生学习中文咧，已经系即系脱离咗一段好长时间啦，我就唔系好理解，即系唔知道佢哋目前嘅情况啦。不过如果系完全唔用成语嘅话咧，我谂一篇文章写出嚟咧就会好沉醉咯。 系啊，嗱，其实咪当好似小朋友都中意听古仔噶嘛。 系啊， 咁啊，临瞓觉之前都听古仔，你咪就将嗰啲成语喺一个古仔咁讲俾佢听，咪知咯，咪得咯。 系啊，嗱，譬如好简单啫嘛。今日我哋讲句病入膏肓，咁大家都知嘅。其实你话嗰个解释咧，我谂好多人都知嘅。 就系好病得好紧要啊，咁样。 系啊，病到无药可救。 嗯。 啊，简单，病到无药可救。咁但系点解系入咗膏同肓？膏同肓又系乜嘢咧？咁原来咧喺古代咧，膏咧大家都指一啲嘅脂肪，咁大家而家都讲啦吓，啲脂肪啊，即系呢个啲膏啊咁样吓，哇！咁大家都知应该系脂肪嚟噶。 系。 不过脂肪咧就喺心反尖脂肪，咁咧就系膏。咁肓咧就系喺个心脏同隔膜之间嘅地方。 系。 咁原来咧，佢哋就以中医嚟讲咧，中医之说咧就系膏同肓呢个地方咧系药力唔到嘅。即係無論我用針灸好，我用湯藥好，係藥係唔到嘅。 即係話救唔到啦，咁嘅意思 去到嗰度就係救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就病入膏肓咧，簡單如果係從嗰個字面咧就可以咁解釋。 哇，咁啊聽得明喎，咁啊又好有興趣聽落去喎。 好簡單嘅咋，睇個預告片啦，又係啊，預告片其實好好睇啊，即係可以好簡單已經知道咧係藥魔講乜嘢。 即係你講我哋話。即係拍嗰個預告片 嚇，咁就嗱預告片咧就已經知道原來咧係同一個皇帝嘅死亡有關嘅，咁而個死亡過程咧你都可以講得話好滑稽嘅。 不過預告嗰度咧我就好簡單聽你講啫，而家可以詳細啲講一個故仔啦 嚇。係啦，嗱咁咧個皇帝係邊個皇帝咧？皇帝咧就係晉景公啊。咁啊晉景公咧就係晉文公嘅孫嚟嘅嚇，咁晉咧當時係都係算一個好顯赫嘅，佢又未算係國家，即係個地方咧當時因為未有獨立國家。咁而晋咧就系一个比较大嘅、比较强嘅地方嚟噶吓。当时嚟讲咧，晋景公咧，你都可以话啊，都眉清眼企、醒目噶，系咪啊？咁点解佢发生咗咩事咧？原来有件事就系话呢个故事咧就记载喺《左传》嘅。 系 咁啊，春秋时期咧，阿晋景公咧似咧就得佢一个大病。咁佢聽講咧，有啲巫醫咧就好犀利嘅。 有巫術嗰啲人。 係啦，有巫術嘅醫生啦。咁咧佢就揾咗個巫術醫生翻嚟。咁巫術醫生咧就話唔得咯，睇怕你都食唔到新麥啊，即係麥啊，稻田嘅麥咧，就有唔同嘅季節噶嘛。新嘅一輪嘅麥咧，睇怕你都食唔到。 即係生長出嚟嗰啲麥出嘅時候，你就已經唔喺度啦。咁意思 係。係啦，即係嗰個意思係咁樣啦。咁啊，景公就話：喂，唔係，我覺得係唔舒服啫。但係都唔係咁犀利喎，你真定假㗎嚇？咁對佢半信半疑。咁但係佢都聽到咧，秦國咧有個醫生咧醫術好高明嘅，咁所以咧就派人咧就去秦國請咗呢個醫生翻嚟幫手去睇。喺個醫生未到嘅時候咧，啊佢又越嚟越嚴重喎。咁啊嚴重當中咧，就有一次咧就係半昏半醒嚇，昏昏迷迷、朦朦糊糊咧就發咗個夢。嗰個夢境咧就見到兩個小朋友。在那裡一路玩一路講嘢，咁其中一個話啦：， 喂，聽講啊，我哋嘅主人公揾咗個醫術好高明嘅大夫翻嚟，啊，照睇我哋今次都劫數難逃咯，啊，考去邊度好啊？冇定匿喎。咁但另一個小朋友咧就同佢講話：，嘿，使乜怕？我有辦法啊！我哋一於咧係呢度去方嘅上面，高嘅下面，咁即係話咧喺呢個高方之間啦。話喺呢度啊，無論佢用乜嘢藥啊，都係趕唔走我哋噶，唔使驚。唉，嚟啦嚟啦，咁啊砰砰聲，咁啊真係走去高方之間啊。 係， 咁啊醒咗啦，咁啊好記住呢個夢。好啦，咁當呢個秦國嘅名醫咧真係嚟到啦，咁啊同阿晉景公咧作全面嘅診斷之後咧，都講出一番咧真係無可救藥嘅説話喎。 係點樣？ 佢話因為咧，喂呢、這個病咧就已經去咗方之上，高之下，病喺呢度咧，我根本無藥可醫啊！啊，用針灸又唔得，我俾藥你食亦都幫唔到手。唉，冇辦法啦，我真係唔知道點樣去幫你驅除呢個疾病。 咦，咁咪好失望囉。 咁應該都好失望啦。但係晉景公又覺得我自己都唔係咁差啫。不過呢，記唔記得頭先佢發過個夢，夢境有兩個小朋友喺度玩嘅時候呢，真係聽到佢講呢，話原來呢佢哋要匿埋喺邊度啊，就係匿埋咗喺呢個方之上高之下喎。 係，就係呢個高方嗰啲。係 啊，高方之間喎。咁即係換句話呢，是一個寓意，或者是景公都覺得，咦咁巧嘅，佢真係講得到喎、 嗯。 雖然你醫唔到我啫，啊，但係你都算講得中。咁所以咧，亦都厚待佢，咁啊送翻呢、這個秦國大夫咧就翻翻去。 係。 咁啊，如是者咧，佢又未過身喎。咁啊，雖然喺度係唔舒服嘅啫，咁但都即係叫做尚可以啊。咁啊，等到咧啱啱咧新脈咧開始長出嚟啦。咁啊，景公就諗下啦。啊！你呢個巫醫就話我食唔到新脈，而家新脈都長咗出嚟啦， 我實食到啦，係咪咁啊？ 點解食唔到啊？咁啊，即刻咧就叫人咧係打啲新脈出嚟，咁啊做俾佢食啦。咁啊，同樣咧，佢亦都係諗住咧叫埋嗰個巫醫翻嚟啊。佢諗住係咩咧？就係話我食原本新脈，我就鋸咗你， 係、因為你都講唔中嚇。 係啦，就話你啊，就胡言亂語咁樣。咁啊，結果咧就新脈啊出咗嚟啦嚇。咁啊，佢想食之劑咧。發覺肚痛啊，肚痛咧唔舒服，咁啊要去廁所啦嚇。如廁嘅時候咧，點不知就係個過程當中咧，佢喺如廁嘅時候咧就跣咗落去糞坑， 哎呦， 咁啊浸死咗，溺斃，咁啊結果咧佢真係咧係過咗身，真係食唔到新脈。咁你究竟同佢個病係咪入咗高方咧？原來冇關係嘅， 係啦，原來冇關係喎、 原來冇關係嘅，咁只不過咧。呢、這個病入膏肓嘅成語咧，就係、喺前半部出咗嚟啦。咁啊就係話，哦，原來我哋病咧就去到膏肓之間嘅地方咧，都冇得救噶啦，醫唔到噶啦。咁所以引申成一句成語咧，無可救藥嘅病人，用唔到藥嘅病人咧，我哋就叫做病入膏肓。 哦，咁聽嗰個古仔嘅時候咧，真係好深印，就會好記得啦嚇。 係啊，嗱，咁跟住後半部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就有啲資料顯示咧，嗱，以前咧同而家係好唔同啦。我哋而家如果話俾你聽。一個人如果佢係去廁所喺如廁嘅時候係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咧，你都話都冇可能噶啊！不過係咪佢中風啊？佢突然間暈咗啊！咁所以喺廁所入邊咧係出事啊！嗱，呢個當然係有可能啦，喺現代嚟講。咁但係以往咧，原來係去廁所嘅時候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危險嘅， 因為佢哋係一個好似個條坑咁， 係啊， 一條坑咁啊掘咗出嚟，咁就然之後你就踎咗上面咁嘅樣啊嘛， 冇錯冇錯，阿千你講得啱啊，因為咧佢哋嗰陣咧係掘一個糞坑啊，即係個糞坑掘出嚟咧，咁但係因為你知啦，有好多人咧就下樽啊，即係踎喺度嘅時候咧。如果佢踎得長咧，只腳會痹噶嘛， 係啊， 或者一起身想用力咧，嗰一剎那咧係一失足，咁啊真係一失足成千古恨啦。咁因為咧。一跌落個糞坑嚟㗎， 係佢即死都死得核突咯。 嗱呢個係 好辛苦添樣。 呢個核突其一啦，即係其二咧，即係嗰啲水咧啲液體咧會蓋過佢噶嘛，即係等於浸死， 係 嘛？咁所以亦都係有可能嘅。咁啊，只不過係咧呢個故事咧就係從呢個景公嗰個情況咧就係好奇怪，就係原來佢病嘅時候咧佢發咗個咁嘅夢。 係啊，咁啊就真係講高方哦。 就是、高方呢、這個夢咧，即係嗱《左傳》就記載得咧，我哋都相信都係歷史嚟嘅。咁但係又幾神奇咧，就係話竟然間原來 有個夢喎、啊，個夢就正正係講呢件事。咁、究竟個夢係咪真嘅咧？個夢係點情況咧？我哋只可以因為睇到啊左傳，咁覺得呢個係歷史，咁你唯有相信佢嘅啫。 會唔會係加啲枝葉落去，等佢好似栩栩如生咁樣啦、啊？嚇，真 係。咁因為即係所以記載都叫做一本史書上面啦嚇。不過咧，如果我哋撇開呢個夢唔講啦，就應該係喺中國嚟講咧，係有歷史記載，有歷史記載當中咧，就係、是、第一個皇帝。啊，或者第一個咧係領導者係喺遇刺嘅時候咧係失足而死嘅，呢、這個就好肯定啦，應該係歷史上面好肯定啦。 係啦，都唯一嘅一個啦 嚇。係啊，因為有時咧歷史始終嗱呢啲叫做有少少係笑談啊，或者係都係記咗一啲無關痛癢嘅事嘅。咁呢啲咧就係睇下你點樣保留落去。咁但係咧，永遠我哋都要明白一樣嘢咧，歷史係由戰勝者寫嘅。咁、所以當喺朝代更替嘅時候咧，由下一個朝代去寫上一個朝代咧，咁可能有啲係咪真係完全係真實咧？我哋都唔敢講。咁同埋另外咧，仲有一樣嘢，而家近年嚟咧就比較流行咧做一個口述歷史。咁口述歷史咧其實是一個好寶貴嘅資料嚟㗎，我覺得。特別香港咧係好多唔同地方咧都要做口述歷史嘅。咁但係有冇統整去做咧？唔多見，因為其實香港嘅文化界啦、體育界啊、娛樂界啊，甚至冇音樂界咧，其實都過往係累積咗好多寶貴嘅資料啊。咁如果咧係有心人或者係一啲大學去做呢個學術研究咧，將所有呢啲事分門別類係做到口述歷史咧，對於保留我哋嘅文化，保留好多嘢咧係有意義。 係咁啊！嗱，頭先你講開話跌咗落去個糞坑嗰度啦。咁我諗起其實而家你去日本咧，咪好多都仲有踎廁。 哦，係係係係。 咁其實香港都有少部分嘅地方咧，譬如一啲比較鄉村啲嘅地方，都係踎廁噶嘛。咁有啲人就話其實踎廁咧係對個人嘅身體嘅健康 係 好嘅。原來你係嗰個踎嘅功咧個功力嚟㗎，你踎得多咧，其實原來又對啲腰骨啊都好嘅喎。不過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如果真係你係啲踎廁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會唔會你踎得耐咧，你會起身其實會暈啊。 係啊係啊， 小心呢一步。 即係嗱，你講到呢個廁所嘅文化咧，其實正正亦都係咧，而家用廁所同可能係五十年前。八十年前用廁所是不同的，如果有人能夠講翻俾我哋聽，即係做個口述歷史，就是、廁所嘅歷史啦，哇！你話幾珍貴咧， 係嘛？ 不過咁口述歷史咧都有一樣要小心嘅，係乜嘢咧？就係、是、第一，通常我哋梗係揾啲上咗年紀有咁資歷嘅人先至嚟同我哋做口述歷史啦。咁、過程當中咧，可能因為年紀大啦， 會唔會佢個記啲 係啦，有啲細節咧 記得唔 係好 清楚， 係啦嚇。咁第二咧，亦都有可能咧。是做口述歷史的那個長者呢，可能他有些事不想說、有些事可能避了不說，或者有些事是刻意呢是扭曲了一點點，這個我們呢其實都是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的、但如果我們面對著做一個比較認真一點的做口述歷史呢，就不是單單只是聽過錄音或者跟他做過錄音作準的，我們是要找回相關的文獻、相關的資料，甚至乎咧，而家比較容易用到嘅資料咧，就係一啲嘅報章雜誌，一啲舊嘅報章，一啲舊嘅雜誌，再睇翻嗰個時期、嗰個時代，或者係報紙有冇講過呢件事，去作一個對比嘅。咁呢個就，但係當然係幾大嘅工程啦，但係我覺得好有意義嘅工程嚟嘅。 咁所以咧就係咁樣講嘅話咧，你睇翻以前嗰啲嘢。都有少少個保留， 係 知道大概係咁樣就得啦。 啱啱， 你係咪 exactly 係咁咧？有時好難講嘅嚇。 但睇你點用咯，即係你話如果用喺學術要好準確嘅，咁你真係要尋根究底啦。 係。 咁但係如果只係話一個座談啊，或一個傾偈茶餘飯後嘅，咁咪聽咗咪算咯，係嘛？ 係。好啦，咁我哋聽咗呢個成語故事，病入。高方，大家咧就都記得個故仔嘅時候咧，就更加明白呢個成語係點解啦。 冇錯，係啦。 好咁啊，多謝鐘志剛你提供嚇，咁啊要到隔一個月先再見你咯。 好啊，七月啦，七月同大家見面啦。 好，拜拜。 拜拜。 如若我還令傷風，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咳嗽，連累你泛起高笑。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肿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